今年年底前，本市地铁将有130处便利店、书屋、药店等便民服务设施陆续开业经营。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1到2级，优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贾萌、葛文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追踪报道。学校门前上下学时间瞬间，交通压力大，相关部门回复协调探讨合理方案。 几个部门到现场看，这怎么做最合适，尽量提供最大方便呗。 市民质疑交通设施反光倒钉存在安全隐患，相关单位解释用途和功能。 从叠门往东去那一段，就是那个分界线，用那个显色地钉钉上了。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在12月3号报道过，朝阳区陈经纶中学帝景分校门前的大郊亭中街违停免拍路段太短的问题。多位家长当时反映，学校周边停车场刚刚关闭，路侧停车位太少，交通部门设置的上下学免拍时段和路段太短，接送孩子不方便也不安全。报道播出之后，属地交警部门表示将进一步协调各部门探讨综合执法方案，缓解校园门口接送孩子上下学时间的交通和停车的压力。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的追踪报道。 北京陈经纶中学帝景分校门口的这条大郊亭中街西起大望路，是一条东西向的市政路，校前街的长度大约500米。记者在下午16点放学高峰期现场探访，道路南北两侧都停了2排家长的车，但是家长反映只有路南侧校门口的一小段享有人性化的免拍时间，除了一些静态车位，其他两侧的车辆都有被拍的风险。 这边拍的是最厉害，南边 给了几个车位而已，这第二排全完。 原来有个停车场，但是今年开学之后我就没见他开过。 便民车位减少和限时免拍路段太短的问题让家长感到不便。报道播出后，劲松街道综治办的工作人员回复了停车场关闭的原因。 停车场产权合生的产权，这是一个企业单位的地，正在上市，可能性不大。往南边那一点现在也画了些车位。拍那个限时停车那个，我们上次也跟那个交通队反映过这问题，反映到学校，然后由学校这个大郊亭社区室来把这情况进行吹上，让职能部门到现场。 此外，为何同一条路只有南侧开放了免拍时段呢？这里负责静态停车管理的朝阳停车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北侧曾经划设过静态电子收费的车位，线外停车容易被拍罚单。 它是一个路侧车位，是南北两侧是有停车位的，一共是有71个泊位。然后呢，像这种停在外侧的，肯定会被交管部门认为违停。 有家长表示，日常通行而言，这70多个车位没有问题，但是学校门前的交通压力其实就集中在上下学时间，在高峰时段这些车位显然不够用，上下学的高峰时段大约半小时左右，解决高峰时段的瞬间压力，延长免拍时段和路段，解决接送学生家长的停车刚需是可行的做法。对于是否能够开放更长免拍时段和路段，呼家楼大队值班室的管片警官回复表示，确实已经收到了关于这一路段接送学停车问题的反映，将会在近期继续现场调研，了解相关的便利化工作与时段统筹的方案。 这得先看几个部门到现场看，这怎么做最合适，尽量提供最大方便呗。因为这孩子嘛，会给家长提供一些便利的。哎，学生，等你接孩子时间段不拍摄，接孩子以前或以后进行拍摄，这正在积极协商解决这问题。 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疏堵结合。后续情况，新闻热线还将继续关注。 最近，市民程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平安大街东城段环境整治提升工程已经完成，通过增设绿化隔离带、设置过街安全岛、加强慢行系统建设等措施，提升了整条道路的交通出行体验。不过，他认为美中不足的是，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中间的道钉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7:45，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2月16号星期四，机动车尾号3和8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11月份中国经济成绩单发布，我国经济继续保持恢复态势。 京城京市，北京明年将会推进望京、首钢园等重点区域交通综合治理。 副中心城市框架将在5年内基本成型。 国内方面，昨天浙江绍兴5地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8点钟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立陶宛外交部表示召回驻中国临时代办。 财经资讯，从明年起，我国将会调整部分商品的进出口关税。 前沿科技，科兴研究发现，接种加强针后中和奥密克戎抗体阳性率为94%。 旅游文化资讯，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通过验收，冬奥会赛时赛后将会开放公众体验。 因为今天转播的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延时，今天主播在线节目时间缩短为75分钟。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了，主播在线精彩无限，孙畅和李瑞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今日头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11月份的中国经济成绩单。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了11月份国民经济数据，就民众关心的物价、消费、人口等热点民生话题进行了回应。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从11月份看，经济继续保持恢复态势，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先来关注一下物价。数据显示呢，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了2.3%，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8个百分点，涨幅创下了年内的新高。其中呢，受到季节性消费需求增长等因素影响，猪肉价格由降转涨，上涨12.2%，鲜菜的价格环比上涨6.8%。 那么对于物价未来的走势，傅林辉分析啊，全年粮食丰收为食品价格保持稳定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总体来看，价格保持稳定还是有一定的基础的。现在价格涨幅是阶段性的，主要是由于冬季气候因素的影响。 猪肉价格方面呢，因为冬季一般是猪肉消费比较旺盛的季节，受到元旦春节假日因素的拉动，猪肉还会有一定的改善。目前生猪的生产和供应产能已经恢复达到了正常水平。 那么在消费领域，数据显示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9%，比上月回落1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4.4%，回落0.2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幅在经历连续2个月的稳步回升之后呢，再次出现下滑。 那么增幅回落是否意味着消费出现降级呢？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这两年消费形势往往受到疫情的扰动，从总体来看，消费升级的态势在持续，并没有看到消费降级的变化。 对于备受关注的人口形势，傅林辉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形势出现了一些新变化。首先，劳动力资源仍然比较丰富。根据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去年16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规模还是比较大。 第二呢，劳动力整体素质在提高，知识素质、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都在改善。第三就是少儿人口的比重也在提升。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到14岁的少儿人口比重，2010年相比要上升1.35个百分点。目前三孩生育政策以及配套的措施有利于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傅林辉认为，从这些情况来看，我国劳动力无论是在总量上还是劳动力的素质上都有巨大的有利条件。更要看到的是，中国过去依靠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投入促进经济增长，从未来看，我们更多的还是要转向提高技术，通过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增长。 此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那么我们如何看待十一月份的经济成绩单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衍生的分析。 从这个成绩单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我们的农业粮食的生产和我们的工业，就是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增加值，以及我们的服务业，就是服务业生产指数，都是能够保持在两年平均6%或者6%以上的增速。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经济保持的合理区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但是消费和投资这两个指标呢，前十一个月呢，大致上都是保持在4%左右。因此呢，今年的政策呢，也到明年呢，也就是怎么能够保持战略定力的同时精准试策，在明年外需趋于下降的情况下，能够把内需顶上去。那么另外一个方面，从我们的失业率来讲，也就是我们今年的前十一个月城镇新增就业呢，是超过了1207万人，超过预期目标，而且呢，十一月份的这个调查失业率也是保持在5%左右。另外一个方面，从这个 CPI 来讲呢，十一月份的数据出来以后呢，也保持在 2.3%， 虽然说是这个上升了0.8个百分点，总的来讲还是在一个合理的区位。因此，中国经济呢，我觉得总体是前十一个月的数据，尤其十一月份的数据出来以后呢，那么经济保持在合理区间，我觉得是没有问题。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京城京事，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明年北京将继续推进望京、首钢园等重点区域的交通综合治理，完善交通配套设施。 明年望京区域综合治理主要是构建一区两环一廊六园多联络的慢行休闲骨架体系，由望京健身大外环和休闲核心环、北小河滨水休闲绿廊等六处公园以及启阳路等8条联络线组成望京核心特色慢行街区。 我们再来看看首钢园区啊，市交通委交通综合治理处副处长杨广月表示说，从发展阶段来看，首钢园区转型升级还没有完成，新首首钢地区未来将打造成为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为了匹配它的定位，明年有关部门将开展这个片区的交通综合治理工作。 还是跟交通有关，我们来关注一下地铁。昨天北京地铁车站第一批便利店开始试运营，今年年底之前呢，会陆续完成130处便利店、书屋、药店等便民服务设施的开业经营。 那便利店呢，将为大家提供各商家自创的便当、面包、三明治等美食，帮助乘客在地铁通勤期间解决早晚餐的问题，同时还搭配了咖啡乳品、水饮、小品、小吃、美妆用品等不同品类的特色商品。 把目光转向通州，记者昨天从通州区两会上了解到，未来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将会持续瞄准功能定位，保持每年1000亿以上的投资强度，加快重点功能区、重要节点建设，推动城市框架基本形成，搭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4梁8柱。 另外，北京城市副中心将在5年内完成行政办公区2期建设，保障市级机关能够搬迁入住，推动与行政功能密切相关的社会服务机构迁入，带动中心城区其他相关功能疏解，同时全面建成运河商务区核心区的启动区，实现重点组团项目全面完工，投入使用。 北京城市副中心还将推进环球主题公园后续项目及周边区域开发，形成集文化、科技、休闲、娱乐、商业为一体的城市综合体，同时全面建成并高水平运营副中心大剧院、图书馆和博物馆，加快建设通州眼2+2+1的外围分红体系。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其他新闻，我们快速梳理一下各地的疫情。浙江方面呢，绍兴是本轮疫情当中浙江省本土病例最多的地区。那么数据显示，昨天0点到晚上的9点，浙江绍兴市新增确诊病例41例，都在上虞区。 昨天开始呢，绍兴上虞区、百官街道、城南社区等5地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另外还有多地调整为中风险地区。截至目前，全国共有12个高风险地区，67个中风险地区。 再来聚焦一下杭州，昨天晚间呢，杭州报告了当天第3例确诊病例，为集中�隔离观察人员，已于12月7号下午纳入集中隔离，隔离期间6次核酸检测都为阴性，15号报告核酸检测为阳性。 为了防止疫情扩散，昨天起，杭州机场国内进港和出港旅客都需要提供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才能够登机，纸质、电子核酸检测阴性报告都可以使用。 那么再来关注一下西安，12月14号到15号下午3点，西安先后发现了3例确诊病例。受此影响，昨天西安市3地调整为中风险地区。为防止疫情扩散，昨天起所有省外来返西安市的人员都需要提供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赵一阳为您编辑。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刘继军，请刘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刘工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嗯，刘工，我们看到今天啊，阵风有7级，夜间的最低温度是-5摄氏度，可以说风寒效应还比较明显啊，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好的，昨天夜间的冷空气是如约到达北京，给北京带来4级左右的偏北风。早晨呢，就是实际上后半夜凌晨2-3点钟，气温就这个停止了下降的脚步。这个昨天的最低气温基本上在-3到4度。不过呢，由于风的影响，下沉增温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早晨的气温基本上在-3-4度。不过呢，有3-4级的偏北风，大家在户外感觉到温度还是-2-3度，所以天气还是很冷的。今天白天呢依然是晴天，北风继续，平均风力呢还会加大一些，预计10点钟之后平均风力可以达到4-5级，阵风可以达到7-8级。虽然最高气温报在了7度，但是大家这个在户外感觉到的最高温度恐怕也是在0度附近，所以说呢，大家要依据体感温度来调整自己的衣着。这次冷空气呢持续时间稍微长一点，夜间呢这个北风还在继续，一直到明天上午依然还有3-4级的偏北风。这个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这个-5度左右，有3-4级的偏北风，恐怕大家在户外感觉的温度应该是在-6-7度的样子，所以呢天气是寒冷的。出行早或者喜欢晨练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嗯， 17号呢，这个由于冷空气的持续影响，所以最高气温就比较低了。预计呢最高气温在0度左右，再加上3-4级的偏北风，10点钟之后呢阵风可以达到6-7级。在这种情况下，明天最高气温出现的时间，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恐怕在-4-5度。 好， 这恐怕也就是说这个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了。 嗯， 那么到了夜间呢基本上风就停下来了。 好的，非常感谢刘工的详细介绍。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然后是主播在线第二时段的精彩节目，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你 的冬奥徽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立陶宛外交部表示召回驻中国临时代办。 南非研究显示，2针辉瑞疫苗对奥密克戎有效性降到33%，但是能防重症。 财经资讯，从明年起，我国将会调整部分商品的进出口关税。 前沿科技，科兴研究发现，接种加强针后中和奥密克戎抗体阳性率为94%。 旅游文化资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北京段规划获批。 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通过验收，冬奥会赛时赛后将开放公众体验。 在进入国际视线之前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会达到7级左右，预计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阵风会有6-7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 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100到120，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今天北风扰动比较明显，所以不适宜登山，也不适宜擦洗车辆。 风寒效应比较大，大家出门呢一定要多穿一些。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李瑞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进入国际视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据人民日报社援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消息，立陶宛外交部表示召回驻中国临时代办。报道说，立陶宛驻中国临时代办正在返回首都维尔纽斯进行磋商，立陶宛愿意继续与中国对话。 11月18号，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多次劝阻，批准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办事处。此举在世界上制造一中一台，公然违背一个中国原则，背弃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当中的政治承诺，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性质极为恶劣。 11月26号，中国外交部正式召会立陶宛外交部，决定将中国驻立陶宛外交机构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立陶宛共和国代办处，并要求立方相应更改驻华外交机构的称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此前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立陶宛走到今天这一步，明显是被某些大国所策动，但牺牲的是立陶宛的利益。我们呼吁世界上其他国家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从国际公理和正义出发，不要被某些大国所裹挟，不要卷入无谓的对抗。 接下来疫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奥密克戎病毒的最新研究。当地时间14号，南非最大的私人保险公司表示，辉瑞新冠疫苗对奥密克戎毒株的有效性已经降低到33%。 但是对预防重症和住院的有效率为70%，可以避免重症病例的出现。 另外，英国卫生安全局的一份研究显示，和预防德尔塔毒株感染的有效性相比，阿斯利康和辉瑞两款疫苗预防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有效性都降低了很多。但是根据初步的数据显示呢，加强针一定程度上能够恢复这两款疫苗对奥密克戎的防护性。 当地时间15号，欧洲疾控中心发布报告称，奥密克戎变异株已在欧洲发生了社区传播。根据数据模型的推演，在明年前两个月，欧洲境内的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者将会超过德尔塔毒株。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14号，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首席执行官伯克利表示，早期的迹象显示，对奥密克戎毒株的担忧使得富裕国家捐赠新冠疫苗的意愿减弱。他警告说，如果富裕国家再度大量囤积疫苗，可能会导致全球疫苗分配不均加剧。 当天，世卫组织表示说，奥密克戎毒株正以空前的速度传播，可能已经蔓延到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伯克利表示，对奥密克戎毒株的担忧促使全球多国加快加强针接种计划，并加速获取更多疫苗。 按照伯克利的说法，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预期在今年年底以前向贫困国家累计提供8亿到10亿剂的新冠疫苗，这一数量符合既定目标。这个总部位于日内瓦的机构预期会在今年年底之前获得14亿剂疫苗，在明年第一度获得大约8亿疫苗。 接下来目光再转向到伊核协议。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核协议进行了多方的讨论，多方呼吁美国尽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联合国政府和政治与建设和平事务部副秘书长迪卡洛表示，伊核协议是多方付出巨大努力达成的多边外交成果，美国应解除对伊朗相关的制裁。他同时呼吁伊朗回撤此前离开伊核协议的行动。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就指出，有关各方要抓住机遇，推动谈判沿正确轨道前进，直到最终实现恢复履约这一目标。我们一起来听。 美方一直高喊多边主义回来了，外交回来了，复谈就是对美方态度的一次检验。美方理应首先取消所有对伊及第三方的非法制裁，伊则应在此基础上恢复全面履约。美国一边说愿意积极参与复谈，一边于日前升级对伊制裁，这种做法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罔顾国际社会一致呼声，无助于推进谈判进程，中方对此深表关切。 中方还强调，美英澳开展核潜艇合作涉及武器级核材料转让，构成严重的核扩散风险，对伊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双重标准和破坏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的与宗旨的做法必须予以纠正。 伊朗代表则对部分国家将伊朗试射弹道导弹与伊核协议混为一谈进行了驳斥。他表示，伊朗为自身国家安全进行武器开发，并不在伊核协议框架之内。 说到伊核协议，当地时间14号，伊朗说，参与伊核协议谈判的西方各国家仍然在玩指责游戏，而不是进行真正的外交。伊朗很早就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并以建设性和灵活的方式缩小了分歧。欧洲外交官曾经警告说，如果伊核协议谈判没能成功，这份协议很快就会失去约束的效力。 在谈及美国及其在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的行为时，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卡尼指出，外交是一条双向的通道，如果真正有意愿纠正肇事者的错误行为，就会为快速良好的协议铺平道路。 当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将继续与伊朗展开外交谈判，目前因为这仍然是最好的选择，但是美国正在积极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就替代方案进行接触。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如果俄罗斯进一步侵犯乌克兰，欧盟将强有力地追加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冯德兰当天在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欧盟已对俄金融、能源领域和国防施加了一整套的经济制裁，今年六月以来一直与美国以及其他的合作伙伴制定针对俄方的更多选项。 不过一些欧盟成员国并不支持就俄乌边境局势对俄罗斯施加新的制裁，法国和德国主张与俄罗斯谈判。据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舒尔茨将于15号晚些时候在布鲁塞尔会晤乌克兰总统弗泽连斯基，那么讨论顿巴斯地区局势和俄乌关系。 普京近来强调，为了阻止北约进一步东扩和在俄罗斯西部边境周边国家，尤其是在乌克兰部署威胁俄方的武器系统，俄罗斯需要美国和北约给出安全保证，为此有必要立即启动对话，以达成具体的协议。俄罗斯政府还说，俄方将会提出相应的文件草案。 最后，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阿富汗。就美军8月29号在阿富汗的一起无人机空袭中炸死一家十口的事件，当地时间13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方审查结果认定没有人需要被追责。这一结果宣布之后呢，遇害的阿富汗平民家属艾哈迈迪怒斥美国政府。 美国国防部此前曾经表示，美国会赔偿这起空袭当中的死者家属，并且帮助他们搬迁。遇害者家属呢，通过媒体发声，要求美国官员当面道歉。然而，艾哈迈迪说，美国政府从来没有联系过他或者其他的家属，他们只是从媒体上得知了美方的相关说法。 就美方的审查结果，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13号敦促美方尊重人权，惩办犯罪者。塔利班发言人卡利米说，如果还有任何一点对人权的公正、尊重和对人格尊严的尊重，那么美国方面有责任惩罚犯罪者并赔偿受害者。 除了这起事件，纽约时报呢近日还披露，2019年3月美军两架战斗机在叙利亚戴尔祖尔省发动了连环空袭，炸死了大约64个平民。美国军方一开始就知道这起事件，却一直在隐瞒。 媒体曝光之后呢，美军中央司令部承认了这起空袭，美方表示说这起空袭是他们的正当自卫，炸死80人，美方确认其中有16人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成员，4人为平民，无法确认剩下的60人中有多少是平民。 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由赵一阳为您编辑。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赵一阳。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马冰清。冰清您好。 主持人早。 嗯，好的，那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美元指数的情况。 哎，好的。那么上周呢，伴随着奥密克戎更多的信息的发布，市场情绪逐步稳定，美元指数也是连续第二周收平，站稳96附近的支撑线。那么本周呢，在美联储议息会议公布之后，美元指数冲高回落，目前交投于 96.35 附近。那么今年下半年以来呢，美国通胀数据持续高企，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带动了美元进入回升通道。数据方面，上周公布的美国最新通胀数据显示出通胀压力依旧高涨，11月的 CPI 连续7个月维持在 5% 之上，并创下了近40年以来的新高。11月 CPI 同比上涨 6.8%， 核心 CPI 同比上涨 4.9%， 为近3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市场呢，也是普遍预期美联储会加快缩减量化宽松的步伐。十月以来，美联储开始进入了缩减购债的进程，加息预期显著升温。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差异支持了美元不断走强。那么今日凌晨呢，美联储也是发布了今年最后一期利率决议，维持0%到0.25%的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同时呢，美联储加速 taper， 减码力度翻倍，从明年一月起，将每月的资产购买规模由减少150亿美元增加到减少300亿美元。那么同时呢，美联储也释放了加快步伐加息的信号。点阵图显示，2/3的官员预计明年将加息3次，60%的官员预计2023年再加息3次。 那么另外呢，美联储的政策声明也已经放弃通胀是暂时的措辞。那么本次美联储决议声明的措辞偏鹰派，短期内货币政策的分化将会继续支持美元指数维持高位震荡。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呢，随着这个疫情的逐步缓解，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加快，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优势将逐步收敛，美指或将震荡回落。主持人， 好的，那么未来日元的走势怎么样呢？请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那么上周呢，在这个美元基本收平的背景下，日元较美元依旧走弱了0.56%，成为了表现最弱的 G10 货币。那么周初呢，受到这个风险情绪改善的影响，美元对日元走高，一度测试114整数关口，后半周汇价有所回升，周五收盘于113.39附近。那么本周呢，在美联储决议公布前升至两周以来的高位114附近，目前交投于114.15一线。那么近期日元走弱也是受到基本面疲弱和风险情绪改善的双重影响。那么从日本本国的情况来看，由于民间消费出现了大幅下降，日本三季度 GDP 环比年率为下滑3.6%，经济萎缩幅度也是高于此前公布的一个水平。那么日本央行也表示将继续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变。那么在全球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逐步回归正常化之际，日本央行的这个政策差异将使得日元承压。那么在市场情绪方面，过去一周市场对于奥密克戎的担忧情绪显著降温。那么世界多国的机构和专家也表示，该毒株虽然这个传播性更强，但是感染后多为轻症或者是无症状。那么同时，中国降准和稳增长的政策的逐步出台也为全球经济复苏带来希望，提振了风险偏好。那么在市场情绪转好的大背景下，美股各板块全线反弹，美债收益率也有所回升，带动了美元对日元的汇率走高。那么不过呢，在上周美国通胀数据公布后，美债收益率自12月高位回落，短期内美日汇价或跟随美债收益率变动。但从中长期来看，随着疫情的逐步缓解，避险的情绪不会持续太久，美日汇率后市震荡上行的概率较大，明年一季度或将向上测试115一线。主持人， 好的，那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637.16，欧元717.21，英镑842.75，日元5.6013，澳元452.59，加元495.25，瑞郎689.27。主持人， 好的，感谢马冰清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见。 好，再见。 好的，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兄弟，赶紧把马就抬起来！现在是三号王明，号角，王明在四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十七名复读，中国队以七战七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晨的8:18，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先来说一下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昨天对外发布2022年调整部分商品的进出口关税。负责人表示，明年1月1号起，我国将对954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 为了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新型抗癌药氯化镭注射液将会实施零关税。同时呢，降低颅内取栓支架、人造关节等部分医疗产品的进口关税。此外，还降低部分消费品，包括鲑鱼、鳕鱼等优质的水产品、婴儿服装、洗碗机、滑雪用具的进口关税。 另外，为了改善环境质量，那些可以提高车辆燃油的效率、减少尾气排放的汽油机颗粒捕捉器、汽油用的汽车用的电子节气门等，也降低了进口关税。另外呢，助力制造业优化升级，降低高纯石墨配件、高速动车使用的高压电缆等关键的零部件的进口关税也会降低。 有降也有升。根据国内产业发展和供需情况的变化，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范围之内，明年呢还要提高部分商品，比如磷、粗铜的出口关税。 财政部关税司有关负责人表示说，这些调整措施呢是有利于维护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有利于引导资源配置，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也有利于发挥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使我们主动参与全球产业链重塑，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十一月份统计监测的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延续了下降的态势，同比涨幅持续回落。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沈国庆介绍说，据测算，十一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其中北京环比上涨0.3%，上海上涨0.2%，广州下降0.6%，深圳持平。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2%，降幅比上个月收窄0.2个百分点。 沈国庆介绍，十一月份各县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持续回落，一线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比上个月回落0.2个百分点，而二手住宅的价格呢，同比的涨幅比上个月回落0.9个百分点。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纪念币的发行啊。央行昨天发布消息，定于12月21号起陆续发行2022年贺岁纪念币一套。这套纪念币共3枚，其中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念币1枚、双色铜合金纪念币1枚，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 其中呢，金银纪念币正面的图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刊国名年号2022。背面的图案主要是明代文豪文征明的福字的造型。一克金质纪念币面额10元，发行量10万枚；银质纪念币面额3元，发行量20万枚。 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面额为10元，正面图案主要为中国人民银行10元字样。背面主景图案为中国传统的剪纸艺术与装饰年画元素相结合的老虎形象，衬景图案为花灯和松枝等。 北京地区承办预约兑换的银行是工行和建行这两家，从12月21号起预约，兑换时间是明年的1月14号到20号。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络方面啊。今年以来，国家网信办针对一些粉丝量大、关注度高的网站平台头部账号法纪意识淡薄、滥用网上的影响力等突出问题，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地方网信办，要求各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对违法违规的头部账号依法予以严惩。平台反馈的消息显示，目前呢已对20000多个头部账号采取了关闭和暂停更新措施。 这些账号呢，有的侮辱英雄烈士，伤害民族感情，有的肆意造谣传谣，干扰网络传播秩序，还有的传播软色情，毒害青少年的身体健康，有的甚至存在严重的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 国家网信办将持续深入开展违法违规头部账号整治工作，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的主体责任，指导网站平台依法依规对问题严重、影响恶劣的账号予以严肃处置，引导其发挥积极正面作用，与社会各方共同努力，营造清朗健康的网络空间。 再来关注，昨天爱奇艺宣布从今天0点起更新黄金 VIP 会员订阅价格。据了解啊，本次上调主要是月卡和季卡，涨幅在9%到20%之间。至于涨价的原因，视频平台回应说是会员的价格呢一直偏低，这个现象已经影响到了行业的健康发展。 那日前啊，发布的爱奇艺财报显示，2021年第三季度公司营收为75.89亿元，净亏损17.07亿元。截止到美国东部时间12月14号收盘，爱奇艺的股价跌3.5%，报每股4.69美元，总市值37.02亿美元，跟2018年5月时的高点相比，已经跌去约90%。 此前呢，还有媒体报道，爱奇艺正在裁员，裁员的比例相当大，在20%到40%之间。对此，公司只是回应说，建议后续关注官方渠道，以官方信息为准。 好，财经方面呢，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北京的领域啊。昨天呢，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北京市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新闻发布会。新闻广播记者史玉了解到，北京将在全国首推个人购房资格绿码，并实现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我们来听他的报道。 5.0版改革以告知承诺制为基础，将在更大范围推动简化涉企审批，同时还将强化整体政府理念，着力推动一件事集成服务。市政务服务局副局长刘强介绍， 在推进场景建设过程当中，强化科技赋能改革，依托市统一申办受理平台，统筹考虑集成办事业务整合，打通数据壁垒和堵点。个人场景主要包括新生儿出生、义务教育等10个场景，企业场景呢，主要包括企业开办、获得信贷等10个场景，打造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口受理、一网通办的集成化服务，大幅减环节、减材料、减实现、减跑动。 相关统计显示，截止到目前，北京市审批事项已经精简51%，市级行政许可事项平均跑动次数从1.5次压减到0.1次以下，办理时限共压减了71%。值得关注的是，为着力解决不动产登记办理难、时间长的问题，进一步便利房屋交易行为，北京还将在全国率先提供个人购房资格绿码服务，实现购房资格实时查询。市规资委副主任陈少琼说， 我们在目前已上线个人自行成交存量房在线办理网签功能的基础上呢，下一步呢将提供个人购房资格绿码服务，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实现的购房资格审核的结果实时可查。第二呢，是推动新建商品房网签备案和预告登记同步办理，探索实行交房及交证，缩短交房与领证的时间间隔，有效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也避免产生群众购房入住多年拿不到房产证的一个问题。同时呢，我们在各区的登记大厅设立网办帮办区域，向群众提供全市任何一个区域的不断登记帮办服务，打破地域和工作时间限制，建立的全市通办、跨省通办的登记服务体系。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戴颖表示， 创新加活力等于北京5.0版新一轮的改革，362项改革举措将于明年年底前全部完成，其中涉及落实国家创新试点城市任务的有115项，将于明年6月底前基本完成，用3到5年时间实现北京营商环境国际竞争力跃居全球首列，全面建成与首都功能发展需要相一致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地。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好，进入到前沿科技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疫苗方面。日前呢，中国科兴先后从香港获得2株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那么昨天科兴发布消息说，接种加强针疫苗之后呢，人体血清中的中和奥密克戎抗体阳性率能够达到94%。 克尔来福呢是北京科兴研发的新冠疫苗，实验室使用1株奥密克戎毒株对20份2剂和48份接种3剂的免疫血清进行了中和抗体检测。最新的研究数据显示，20份接种2剂次疫苗后的血清中和抗体的阳性率为35%，而48份3剂的呢，达到了94%。这就意味着第3剂疫苗的接种能够有效的提高对奥密克戎的中和能力。 那么另一株奥密克戎病毒株的对比检测正在进行当中。据了解，中国科兴正在对更多免疫后时间点及不同抗体水平的血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获得奥密克戎毒株对疫苗影响的全面评价。 昌平区人代会昨天开幕，记者从昌平区人代会举办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昌平将会建设成为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承载区、改革攻坚开放共赢实验区。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昌平区副区长郭清瑶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明年昌平区将落实一批含金量高的制度创新政策，落地一批示范性标志性项目，营造国际一流的发展生态，深化提升昌平改革攻坚力度与开放共赢水平。 围绕全市新一轮政策创新清单，推动创新药械注册、进口原料药品免税等36项政策落地，探索生物医药相关新技术、新产品，开展国际临床和注册，支持企业开展反向创新，拓展国际市场，提升产业发展的外向型特征，深化一库四机制，力争新入库重大项目30个，自贸组团新增市场主体超过1200家，规模以上企业收入达到1500亿元。 昌平区将围绕建设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承载区，大力发展先进能源产业，建设国际先进能源产业集群。未来科学城管委会服务保障处处长金鑫介绍， 以能源股为核心，沿北青路打造国际能源创新走廊，集中布局6个功能组团，重点实施培育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开展绿色能源关键技术攻关等4个方面16项重点举措，集中布局碳减排、碳中和新赛道，包括能源互联网的6个细分领域，以及燃料电池关键技术、先进输变电技术与装备等21项关键技术。能源股核心区规划建设了超过100万平米的办公空间，还有近200万平米的产业空间正在开发建设。 区委常委、副区长杨仁全表示，刚刚闭幕的昌平区第6次党代会谋划了4区建设的宏伟目标，特别是把国际科创中心承载区摆在第一位。下一步，昌平区将从3个方面着重发力。 一个是在提升创新能级上发力，办好昌平国家实验室，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第二方面，要在打造高精尖产业上发力，聚焦先进能源、医药健康、先进制造，培育3个千亿级产业。第三方面，要在培育创新生态上发力，聚焦科学加成，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深入推动营商环境5.0改革，把昌平打造成为创新创业者的乐土。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下面进入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 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 垂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快点，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大家好，我是歌手 Angela 庄韶涵，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让你的生活精彩无限。 我的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晨的8:32，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啊，先来说一说北京市文物局发布的消息。按照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部署要求，北京市于2020年2月启动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规划的编制。那么经相关国家部门的审定啊，北京段规划已经正式获得批准。 长城在北京境内自东向西蜿蜒，经过平谷区、密云区、怀柔区、昌平区、延庆区和门头沟区。长城的墙体全长有520.77公里，

率不得超过75%，进入影院必须得全程科学佩戴口罩。影院呢要设立唯一出入口，在观众入场和离场时进行分流管控。每场放映结束之后，要对影厅进行充分的清洁与消杀。公共区域每天不少于2次清洁消毒，3D 眼镜等等物品要每场消毒一次。 那同时呢，要求疫情期间尽量减少举办非放映活动，中高风险地区的影院原则上的一律暂停放映，影院员工疫苗接种要做到应接尽接，因身体原因不能接种疫苗的人员要及时调换岗位，不得从事频繁接触服务对象或相关物品的重点岗位工作，坚决杜绝工作人员带病上岗。 昨天啊，我们说到了考古学家确认汉文帝这个霸陵的消息。今天我们要再来说啊，又有一位历史名人的豪宅被我们发现了。来自国家文物局的通报，河南洛阳正平方遗址是文献记载的唐代孔庙国子监太平公主宅，后改为安国女道士观的所在地。 这个正平方遗址啊，是唐代都城礼方制度的生动例证，挖掘所见证的丁字街连通南北方门的礼方格局，以及中轴对称和多进式院落布局，都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城市规划思想，对唐代政治制度史和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听蒙曼老师讲的这个武则天，后来就是在为就是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已经说到了太平公主啊，她的出生年份现在已经无法确切的考证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她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最小的女儿。 对， 蒙曼老师还讲过一个系列，就是太平公主系列，大家也可以听一听，非常精彩。 对太平公主了解，可能很多人都比如说观看武则天的电视剧电影，包括 大明宫词。 大明宫词，对，这也是这也说起来得有几十年前的一个流行电视剧了。 是， 我们来介绍一下太平公主啊。这个唐高宗仪凤四年，公元679年，吐蕃派使者呢求婚，点名要娶走太平公主。那武则天不想让爱女嫁到远方，又不好直接拒绝吐蕃的要求，便修建了太平观，让太平公主入住，正式出家，以拒绝和亲。那太平呢？太平就是他的道号啊，虽然说号称出家，但是他却一直住在宫中。 是，刚刚你说到了电视剧就特别暴露年龄，实际上要是听他的故事就发现真的是波诡云谲的那样的一个环境下哈，他真的就做了很多力挽狂澜的事情嘛，比如说打倒韦后，拥立唐睿宗。在这个唐隆政变当中，他还派儿子薛崇简和刘幽求一起参与了李隆基等诛杀韦后的行动，清除了韦氏的党羽，然后亲手把这个李重茂拉下皇位。那个时候太平公主叫什么权倾朝野，深度的参与朝政，说他的哥哥在继承皇位之后总是问一下这个事情太平知道吗，然后问一下三郎知道吗，就知道他当时真的是权力的中心人物啊。 你这典型是电视剧演绎。但是确实啊，这样一个历史名人的豪宅被发现哈，对于这个考古来说呢也是非常具有重要意义的。 对，我们可以就此再复习一下唐朝的历史，好像我们每一个华夏儿女一说起唐朝都特别的激动自豪，那种开放啊，那个发达呀，确实啊可以羡慕一下。 刚才说的是这个历史方面哈，咱们接下来要说的是一个网络文学方面啊，这也让很多热血青年追逐的一部这个非常流行的 电视剧 啊。其实它之前是一个网文哈，叫《雪中悍刀行》。最近呢是改编成电视剧啊播出了啊，在央视八套黄金时段和这个腾讯视频啊昨晚播出，是由张若昀和胡军来主演的。 我说怎么老上热搜呢？还想悍刀行，武侠型的哈。 对，很多热血青年啊，非常喜欢的那种情节都在里面。 哦，电视剧说讲述的是什么？叫第一纨绔。那这是武侠，就得要这样的人设，是纨绔子弟张若昀扮演的，叫徐凤年，为当一个 和他 不一样的父亲 啊， 他的父亲是胡军扮演的， 对， 要跟什么北凉王正面迎击命运的安排，然后呢，这个张若昀就苦学武艺，哎呦，又成为武者，在雪中悍刀行，踏进什么江湖的故事，哎呀。 我觉得好难呢、啊。 就是男孩的世界可能女孩很难懂， 无法理解。哎呀， 这部剧呢，就是在网络上被评为说是与《庆余年》是一个级别的这个热剧和热文哈。 嗯， 那从昨晚播出来看呢，确实起点也不算低。不过呢，它是否能够延续热度，还得看后续观众的评价。 我又怀念太平的太平的身世了。 你说的是那个女孩啊， 哎、 比较关注的一些点、啊 哎。你说了这个男孩汉刀行的世界。 接下来呢，我们来 说 一 说综艺。 对，来说说。跟这个文博有关的综艺哈，世界遗产探访纪实文化类的节目叫做《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19号将在浙江卫视播出。那这个由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领衔的文化类节目呢，将在新一季带着观众啊前往周口店、洛阳、景德镇、大足石刻等世界文化遗产地。那第一期当中呢，单霁翔将与周韵、肖央、牛俊峰等嘉宾一起，将走进13朝古都洛阳来探索五都会洛的魅力。 嗯，万里走单骑第一季的行程呢，历经350多天，行程2.6万多公里，横跨8省11城，探访10个联合国评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地和2个预备名单所在地。这个就得说，还是咱国家的世界文化遗产地比较多。 没错。到了年底，我们还来再说说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活动啊。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主题活动已经开启了。即日起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可以瓜分2022年的元旦红包。那么下载听听 FM， 在听听 FM 里面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好，北京时间8:44。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程强为您编辑。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吴再存，来自社科界。今天我宣讲的精神是长征精神。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为摆脱国民党的围剿，开始战略大转移。英雄的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纵横11省，长驱25000里，胜利到达陕甘宁地区，实现了红军主力的大会师。这场惊心动魄的远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中国人民世代铭记的历史丰碑。2016年10月，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永远在路上，今天我们要大力的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叫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崇高理想信念而矢志奋斗，叫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胜利而矢志奋斗，叫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过上 更加美好生活而使之奋斗，就要把握方向，统揽大局，统筹全局，为实现我们的总任务、总布局、总目标而使之奋斗，就要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而使之奋斗，就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而使之奋斗。伟大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 好，下面进入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香山革命纪念馆红色历史讲解员队伍成立两年多来，在不断学习和实践当中呢，努力成为能讲解、能教育、能策展、能研究、能管理的复合型和专家型讲解员。为此，这群90后的讲解员还要担任专题展览活动的主持人、红色家书分享会的牵头人。这期间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我们来听由记者钱冰冰为您采制的故事，讲好红色故事，传承初心使命。今天为您播出下集。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昨天的故事中，我们说到香山革命纪念馆红色历史讲解员群体是一支以90后为主的队伍，他们有个性，有活力，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讲解风格。张玉华作为2019年开馆以来的第一批讲解员，清晰地记得当时自己在寻找讲解风格时候的不易。 因为每个人的问题不一样，比如说语言节奏、语言习惯、语速，然后他讲解习惯、体态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每个人展示一段，然后老师说啊，这样怎么样怎么样，继续调整。我们可能然后再下来之后，然后自己继续调整。老师当时也说过，说你不要学别人，别的老师或者是别的同事可以这样讲，你就按照你的方式这样讲，你有你自己的一个个人的特色。可能有的人更善于说他的这种亲和力，那他可能更适于讲小朋友。有的人给人感觉一直就是非常的严肃，那可能适合于讲一些这种团体啊，做一些这个政务接待这种。对，我觉得很好，就是一个多元化然后多样性的这样一个集体。 您的定位是什么？ 我更多接待团体多一些吧，我给人感觉不是特别的有亲和力。您现在听着可能是我已经雕琢之后的，但我还在雕琢的过程当中，没有雕琢到最完美。 为了讲好香山革命故事，讲解员们不仅需要不断阅读书籍，还要做到相互分享交流。为此，讲解员队伍中唯一一名男讲解员，也就是1994年出生的丁子雄，牵头组织了香山革命纪念地读书分享会。 我们是在2020年4月份，4月份正好是我们世界读书日，我们就召开了第一届香山革命纪念地的这个读书分享会。当时也是邀请了很多的专家呀，先分享的就是我们党在香山的一个历史书籍。很多人吧也是踊跃参加的，像今年我们在61的时候也是邀请了当时的实验四小，他们也是来这个参加读书分享会的，也是趁着这个六一儿童节嘛，然后他们也是给我们表演了一个他们的一个舞蹈。 读书分享会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是大家每个人把自己近期读的书、读完书的感受包括书单分享给大家是吗？ 我们首先是在年初或者是在上一年年底先推出我们一年的一个读书的一个清单，这个的话一般就是我们也是结合紧跟时代吧，比如说我们建馆时候学的就是我们当时推出来的这一套我们关于香山的历史，然后像今年的话我们学习的是北京红色书系，像明年的话我们正在计划是要学习我们北大红楼与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一套书， 因为毕竟也是我们是这个革命纪念馆性质的，所以我们一般分享的书呢也是仅靠我们党史方面的书籍的。虽然我们学习的这些书呢都是一些这个严肃方面的，但是我们开展的这些活动呢也是提高他们的一个阅读兴趣。比如说我们可以开展一些特色活动，还有一些这个知识竞答。 说到读书分享会取得的效果，另一位讲解员季文怡收获满满。他说每位讲解员都在不断地向内挖掘自身潜力，向外扩充有生力量，想要突破自己就必须勇于直面挑战。他最大的挑战就是策划组织活动， 就是我们每一年的9月30日烈士纪念日的时候会举办一个香山革命纪念地红色故事集中展示活动。我是连续策划组织了两届了，然后在这个活动当中会邀请到其他博物馆还有香山地区的一些单位来到我们的香山革命纪念馆展示红色故事。第一次弄的时候用了比较长的时间，今年这一届是因为规模变大了，时间上稍微有一些仓促，但是也是很成功的。我觉得这些工作做完之后呢，这些红色故事我们可以把它给展示出来，像我们的公众号上现在就是把12个故事剪切出来了，大家就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视频。我们打算2022年应该也是会再办一届，可能是因为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个声音方面的工作，也可能是我觉得我自己的声音还可以，比较有亲和力，所以呢我讲解感觉是讲100遍都不觉得累也不觉得厌倦。 近期香山革命纪念馆1层正在策划一个新的展览，讲解员们正在忙着参与专题展览大纲策划、展览内容信息校对以及分众化讲解词的撰写等工作。 像我们现在其实在疫情期间嘛，也是响应疫情防控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是不提供人工讲解的。我们现在呢向大家所提供的是我们的公众号上会有一个语音导览，观众们可以佩戴耳机拿着手机走进我们的展厅，然后可以根据自己舒服的一个状态，然后一个舒服的步调跟速度去欣赏我们整个展览。而且我们那个语音导览其实它的内容非常详实，然后在我们的官网上目前还有一个云参观的一个虚拟展厅，然后各位观众呢其实如果说担心这个疫情的情况然后不方便到我们馆里来，他也可以在网上进行云参观。然后我们整个展览的所有的图片、文物、视频、影像资料在上面都可以看到。在我馆的1层呢还有一个专题展览区，您现在来这个时间呢是我们正好旧的展览撤掉了，新的展览呢正在装修。目前呢我是承担了一个明年我们馆里宣教队伍的一个重要项目，可能北京市教委会将4个1这个项目放到加入我们馆，我们馆也会成为北京市中小学生这个校外课堂学习的一个点，就会有这个大批量的中小学生到门馆进行参观学习。然后我目前呢在针对这个项目在进行一个前期的策划和准备，我们会针对性的提出讲解词，我们目前呢还会针对孩子们策划出推出一个专用的教材、学习教材，对，我们目前是正在进行这个项目的一个准备，其实也是更好的发挥我馆作为一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也希望能依托这个展览让孩子们在这里学习到香山的革命历史，能够接受这种爱国主义教育，能够继承和发扬老辈革命家他们这样一个革命传统、革命精神，能够以后更好地参与到祖国的建设中。 每当我看到疼痛就想让你抱紧我，就像你一直做的那样触摸我的灵魂。每当我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节目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节目编辑赵阳、康立波、程强、钱冰冰，主持人孙畅、李瑞，感谢各位的收听。 了解更多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您将会听到由冰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就像山坡上滚落的石子，但是只要想起你的名字，我总会重拾信心。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